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昨天和前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主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在这种婚姻关系的处理上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尤其是在婚后，当男方突然得知自己的妻子呢曾经患有精神的疾病，或者自己的妻子呢精神疾病复发，由此会产生不少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一说，除了这种婚姻的麻烦之外，曾经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女性在自己生育权的这样的维护上保障上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到底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呢？我国的法律目前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啊，二位呢都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一位是法官助理韩迪，韩迪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赵小林，赵小林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这个怀孕的王女士啊，被她的父母带到了某医院做终止妊娠手术及放置了节育器。 这个王女士已经结婚了吗？ 她的父母呢，当时称说这个王女士未婚。 哦。 而且呢患有精神疾病，所以呢他的父亲就在这个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带这个王女士签了字。 哦， 实际上呢这个王女士啊是已婚的身份，且他的配偶对这个手术就毫不知情，相当于是这个王女士的父母啊瞒着他的配偶就把怀孕的王女士带到医院去了。 哦，那王女士没有和自己的配偶在一块住吗？怎么就随随便便的被王女士的爸妈就给带到医院去了呢？ 据这个王女士的配偶讲啊，他们俩确实是一块居住，但是呢有一天王女士的母亲就找到他们家来，谎称要带王女士出去做检查，就这样把王女士骗出去了。 王女士怀孕的时候她的丈夫知道吗？ 知道。 知道。那这个当王女士的父母带着女儿去医院的时候，当时王女士肚子中的孩子有几个月？ 当时呢这个王女士怀孕就是未满3个月吧，非常初期的一种状态。 那您继续说哈，父母就把这个王女士带到医院去了。 然后他的父亲就带王女士签了这个手术知情同意书嘛，之后呢医院就为王女士做了这个相应的手术。为此呢这个王女士和她的配偶把这个医院诉到了咱们法院，要求赔偿王女士怀孕的检查费用、建档费用、取出节育器的手术费用以及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等等。然后呢近日我们朝阳法院也是对此案做出了判决。 那您别着急哈，我再问您一下，就是那这回是王女士夫妇俩告医院 院。 对， 那他们认为医院存在什么问题？ 王女士的配偶主要是认为这个医院呀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没有履行到这个告知义务。在他们不确定这个王女士是否是已婚人士的前提下，就是给这个王女士做了手术。同时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手术知情同意书其实是王女士的父亲代签的，但是呢，王女士的父亲已经称王女士实际上是精神病人。但是我们知道父母他不能说是这个精神病人的想当然的这个监护人。 嗯嗯 啊，在王女士处于有配偶的状况下，现在的民法体系下，她的配偶实际上是她的监护人。医院在这方面的审查，她显然是没有达到她应该尽的义务。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王女士和她的配偶就把医院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哦，这是这个王女士和她的配偶的这个认为的啊，医院应该承担责任。 对 对, 对。 那医院这一块，咱们在开庭的过程当中，医院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医院呢，首先是对王女士的配偶，就是张先生，他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了异议。 哦。 因为呢，他们起诉的这个案由叫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它是一个侵权的这样一个纠纷。但是呢，张先生与医院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医患关系，所以医院就认为这个张先生啊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嗯， 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医院认为这个王女士她作为精神病患者，她是否具有这个诉讼行为能力，这一点也是存疑的。 嗯， 主要是这两点。另外呢，医院也认为他们其实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 嗯， 因为这个他的父母是因为当时是这个王女士的父母将他带到医院去的嘛，而且在整个进行手术告知的过程中，王女士实际上是在场的。 嗯， 他也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 嗯， 包括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呢，王女士也没有挣扎呀，也没有提出异议。 嗯， 所以呢，医院就认为他们其实是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不应该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哦，那这起案件诉到法院之后啊，咱们有没有确定一下王女士真的是这种精神疾病的患者是吗？ 首先呢，在这个案件当中，王女士作为是否是精神病患者，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其实是需要专门认定的。而且这个王女士的配偶张先生呢，他对于王女士的这种诉讼行为能力也是前后表述不一的。最开始呢，他说这个王女士是精神病人，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 嗯， 但后来呢，他又说这个王女士是正常人，就是反应比别人慢一些。 嗯， 就前后表述都不太一致。医院他是坚持的认为王女士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 嗯， 但是呢，双方都不申请对他的这个诉讼行为能力进行鉴定。 那法院可不可以主动的来启动这样一个行为这个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程序呢？ 是可以的。 可以的。 我们法院呢就依照职权指定了鉴定机构。 嗯， 但是呢，两个原告一直拒绝配合鉴定，就是王女士和她的配偶。 哦， 然后呢，我们多次的传唤王女士啊、张先生到庭谈话，但是他们呢均是表示不予配合。 嗯， 后来实在没办法呢，就是法官就组织了合议厅，带着两陪审老师，带着法官助理，二原告租住的地方，我记得对， 去了一趟， 对，是他们一个地下室，我印象很深。 哦， 就去专门去进行了庭审。 嗯， 但是呢，这个两个 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呢？ 因为啊，这个王女士她不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嘛，所以她。 嗯， 后来他就无法出庭了，然后他的配偶也拒绝带他出庭。 嗯， 但是呢，要确定这个王女士她的精神状态，还必须去见一见她本人。在他们拒绝鉴定的情况下，必须见一见这王女士的本人。后来呢，法官就是为了尽可能的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吧，保护他们的诉讼权利。 嗯， 所以带着这个合议老师、陪审老师，带着合议厅成员，就到了二原告租住的地方进行了庭审。嗯， 二原告啊，就是说，王女士这夫妇俩， 嗯， 他们住的地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环境？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哎呀，说到这儿我的印象还挺深的，因为当时我是作为法官助理跟咱们法官一块儿去的。 嗯， 当时去呢，就是他们住在一个小区的地下室里头，王女士一个人，也不能叫关在吧，她就一个人躺在一个小屋里头。 嗯， 躺在被子里头。 嗯， 然后应该是没有穿衣服的状态。一旦听说法院来人，她开始尖叫，精神特别的不稳定。然后当时她的先生想帮她穿衣服，让她出来见一下法院的人。 嗯， 但她就大喊说，你别碰我别碰我，就是歇斯底里的这样。 嗯， 然后没有办法，因为咱们法官是个女同志嘛，站在门口跟这个王女士做了一下谈话。但是王女士的， 嗯， 其实当时的状态是完全无法正常组织语言。 哦， 问他什么就我不知道，然后问他说， 嗯， 张先生帮您穿衣服行不行，能不能参加庭审，就是他就在大喊说你别碰我，就精神整个特别的激动。 他们家的这个居住条件经济状况怎么样？ 哎呀，他们家的居住条件刚才也讲的是地下室嘛。 嗯， 然后经济状况据张先生说是很不错的，但是据我们到场去看呢， 嗯， 其实 我们不好判断啊，但是居住的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嗯、 那王女士平时是由她丈夫在照顾。 对，然后她丈夫的父亲相当于是王女士的应该叫公公。 公公。 对对， 公 公也在那个地方。他们其实原来经营了一家小旅馆在那个地下、 哦、 但是后来北京市不是整改嘛，地下室不许再经营这种旅馆了。 嗯 啊、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就经济来源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吧， 嗯，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但反正那天去看的时候，王女士是很难和人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她都不起床，然后也没有说在陌生人面前要把衣服要把身体遮住的这种、 嗯、 没有这种概念。 嗯，那法官又和这个王女士的丈夫交流了一些什么呢？ 主要还是首先问他们是否还能否配合鉴定，然后他们还是坚持的认为王女士没有精神疾病，她的丈夫。 嗯、 后来呢，我们在那个为了减少诉累嘛，我们当时就在、 嗯、 王女士和张先生的住处吧，把这整个的听审程序就走完了，把这听开完了，相当于是。 那开庭的时候呢，被告医院总得到场吧？ 被告医院代理人当时是到场的，因为相当于是到现场去进行勘验嘛、 嗯， 所以被告的代理人是去到场了。 医院方一直是坚持认为王女士是有精神疾病的、 嗯、是的 啊，他们提交了什么证据吗？ 他们就讲是王女士的父母带她去的嘛，她父母讲说这王女士有精神疾病、 嗯、 一直在口服药物，包括王女士的这整个的状态啊，他们就认为很明显这王女士精神上是有问题的。 哦， 嗯， 那又有没有找到王女士的父母，让他们出示一些自己的女儿曾经进行过相关的精神病方面的治疗的一些记录呢？ 嗯，是这样子，因为本案当中呢，我们问过张先生是否要起诉王女士的父母，因为相当于是王女士的父母带她去进行了这种堕胎、 嗯、 但是他表示还是一家人，不愿意牵连到王女士的父母、 嗯、 也不希望我们去打扰到他们。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现在庭审程序走完了，那到底医院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嗯、 法院是如何来处理这认定这个问题？ 首先是就这个王女士是否有诉讼行为能力的问题，因为他们一直拒绝配合鉴定嘛， 嗯， 然后经合议庭合议，法院结合庭审的状况，我们到王女士家去看王女士的表现，这些因素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王女士在本案中没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并且呢、 哦、 依法指定了张先生在本案当中作为王女士的法定代理人， 嗯， 这是解决了王女士的这个诉讼行为能力的问题。另外呢，本案其实涉及到精神病人和他配偶的生育权问题。法院认为呢，选择是否生育子女是妇女的法定权利，患有精神病妇女的生育权也应该得到合理的保护。医院在王女士父母陈述其为精神病人之后，应当对王女士是否有行为能力进行判断，并确定王女士的监护人。就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个王女士她在已婚的状态下，她的父母并非是其当然的监护人。特别是呢，在为这个王女士实施终止妊娠的手术，应该首先的考虑就是她是否已婚，是否涉及到她配偶的生育权问题。而医院呢，仅凭她父母的单方陈述，就说我女儿没有结婚，就认定了王女士是未婚的状态，没有进行相关的检查、 嗯、 其实呢，在知情同意的程序上是存在过错的。就张先生的生育权问题，咱们国家呀，虽然没有明确将这个男性生育权列为权利种类之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均规定了夫妻双方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所以呢，就应当认定其实男性啊，也是依法享有生育权利的。医院呢，就是违反告知义务，为王女士实施了这个终止妊娠的手术，其实呢，也让王先生失去了成为父亲的权利，也侵犯了他的生育权、 嗯、 应当承担责任。法院的认定是这个医院的行为也侵害了张先生的生育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哦、 最终呢，长安法院是判令被告的医院向二原告书面道歉，并且赔偿相关的费用、 嗯、 双方呢都没有提起上诉。后来呢，被告的医院主动找到法院，然后履行了这个生效的判决。 那在这个里面啊，因为没有把王女士的亲生的父母拉到这个诉讼当中来哈，那所以呢，对于王女士的这个精神到底有没有之前接受过治疗啊，这个精神疾病的状况啊，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启动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的这个问题啊，导致最后只能是法院通过这个生活常识、生活常理去来进行判断、 嗯、 是吧？ 这里面我想问一下这个赵法官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涉及到那种精神病人、精神病这个女性的生育权的问题，因为她本身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哈。确定，咱们假设一下，如果确定这个患者的确是有精神病了，她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确是受限或者没有民事这个行为能力的话，那么她的生育权应该如何来保护？法律上又是如何来规定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按照咱们中国的那个妇女权益保护法，其中有一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相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但她有生育的自由，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嗯， 这个其实咱们平时说生育权，它主要的就是包括这两方面的意思，不仅仅指的是生育权赋予的她是生育的权利，她也有在怀孕之后终止妊娠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咱们这个案子里涉及的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一个妇女。 嗯， 那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她具有特殊性，所以在精神病概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前的规定，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她可能没有能力对于自己是否生育做出判断选择。 嗯，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精神病妇女是否具有生育权。 嗯， 那么她如果有生育权的话，咱们法律是怎么保护的？ 啊，对对对，没错。咱们把这两个问题分别跟大家说一下。 对，我分别跟大家讲一下。先说婚姻吧，先说结婚吧。 嗯， 因为这个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在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情况下是禁止结婚的。但是咱们现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疾病是禁止结婚的。但是根据之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一个母婴保健法，那里面有一个规定了一个婚前医学检查制度。 啊， 在这个里面呢，它涉及了几类疾病，说涉及到这三类疾病的时候，医院就要给男方和女方建议说可能就不太适合结婚。那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重度的遗传性疾病。第二类就是有指定的一些传染病。 嗯， 第三类就是涉及到有关精神疾病了。这个在婚前医学检查的时候诊断出来这以上三类的时候呢，那个医师呢就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提出相应的意见。那么涉及到就是本案中关于精神病患者的话，在这个法律里面也有相关规定。 嗯， 比如说在他们前去进行婚姻登记的时候，如果这个精神病患者处在发病期间， 嗯， 那么这个时候医师就应该提出医学意见，说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未婚妇女不一定说没有生育权， 而且现在这个婚前检查又不是强制性的。 对，现在没有一个强制的婚前检查制度 啊。对对对，我可以不检查。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到去民政机关去登记的时候，民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可能无法看出这个前来登记的男女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嗯，对，如果这个女性她当时处于一个精神状态比较稳定的状态，真的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就步入了婚姻。 是。 那么步入婚姻之后就会涉及到一个生育的问题。 是的。 所以说精神疾病的这个妇女生育与结婚她面临着相同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嗯， 那就是说要判断精神病妇女在行使生育权的时候她的意志是否清晰，尤其是咱们这个案件中终止妊娠是否是她自己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现在就是存疑的了。因为当时她的父母也讲她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嗯，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医院其实应该要尽到一定的审核义务的。那起码说她应该让当时她的父母出具街道或者是相应的民政机关给出具的一个婚姻证明或者是无婚姻证明，这样相应的东西。 嗯， 在这个情况下他的父母才有很大可能是作为他的监护人来替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还有就是说，那如果父母说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啊，是不能够完全对于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准确的表述和判断的，那你父母得出示他的确患有精神疾病的相关的证据，或者医院要进行相关的确认，那你才能让父母在上面签字啊。 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一个监护制度了。 嗯， 如果说咱们本案中的这个王女士她如果是一个精神疾病的重度患者， 嗯， 因为我们国家推行监护制度有很多年了，她首先应该反映到就是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有没有相应的监护人。 是。 那她的父母如果替她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话，那她应该是有相应权利的人，那他就应该是他的监护人。 嗯， 但是当时医院也没有审核这个父母是不是他的法定的监护人。因为在民法通则之前规定的这个监护人顺序中包括配偶 父母还有其他的亲属，但是没有规定谁是第一顺位的，因为咱们现在民法总则颁布以后，它有一个顺位的规定，就是配偶是第一顺位，第二顺位才是父母。 哦、 但是之前是没有这样相应规定的，所以说不能就判断他的父母是想当然的，就是他的监护人是，所以需要就相应的街道或者是居委会出具一个证明，上面会有残疾人证，上面会有他相应的指定的监护人是谁。 哦、 所以医院在这方面的审核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疏漏的。 那这咱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哈、啊、那就是作为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么他的生育权他到底是不是可以自己来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哈、啊、那么医院是不是要给这样的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这个女性做出终止或者不终止妊娠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行为。 对于这个精神病妇女在行使生育权的时候，她的意志是否清晰，尤其是在本案中这个终止妊娠的情况下，她如果医院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的程序的话，那她可能就会涉及到侵权了。 对， 所以医院当时如果在过来终止妊娠的这个妇女，她的这个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其实医院完全可以拒绝做这个手术的。涉及到如果其他的，比如说患有精神疾病的妇女，她在行使生育权，就包括这个终止妊娠这个情况下啊，她可以通过法院的形式来指定一个监护人。那么这个监护人就可以代替他来做出继续生育或者是终止妊娠的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这里面啊，就是涉及到医院哈，医院它不仅仅是说我的医疗技术啊多么的高明，医疗设备多么的完善就可以了，它有时候会涉及到更多的伦理的问题、道德的问题、 对 法律的问题， 对，还有涉及到对特殊群体的保护的问题。 对， 其实医院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拒绝做这个手术，那不然可能会对他造成人身上的一个侵权。 对， 那具体到这个王女士她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说她的配偶如何保护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话，那她可以向就是当地的法院然后申请一个特别程序来宣告她为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然后通过街道或居委会给指定一个监护人。那么她的配偶现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替这个王女士做出终止妊娠或者是继续生育的行使其他权利这样一个正当的权利吧。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我想问一下韩迪哈，就是咱们这件审理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一个相关的医疗机构给我们这位这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做出一个无或者限制这种相关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凭证是吗？她也没有一个指定的监护人是吗？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案子最开始在判断这个王女士是否具有诉讼资格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两个原告拒绝去鉴定机构做出这种王女士是否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样一个鉴定。但是这种鉴定涉及到非常专业的医学知识，所以咱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指定鉴定机构去进行这样的判断。本案当中法院启用的这种按照群众一般常识的这样的判断方式，实际上是在实在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医疗手段对他进行鉴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再来这里再来说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配偶啊，涉及到这个男方他的生育权啊，法律上又是如何来规定的？ 说到男性的生育权保护呢，可能听众朋友们平时在生活中接触的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平时都在讲的是就是女性有这个生育自由，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但是说女性一旦在怀孕之后，作为她的配偶，或者是仅仅作为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否也具有生育权？她的生育权是不是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其实上现在的讨论还是非常的少的。 比如说，夫妻两个人， 嗯， 女方怀孕了，但是她不想要这个孩子，那么她呢自己做出了一个我去做流产的一个决定，是不是一定要征求丈夫的同意？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法律问题。 是的，是的，不但是法律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伦理啊、道德方面 没错， 很重要的问题。 嗯， 首先呢，咱们先从这个男性的生育权是否有法律依据来讲，因为我们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肯定是一切要从法律本身来出发。 是。 女性的生育权呢，刚才赵林法官已经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男性的生育权是否有法律依据呢？现在通说认为啊，我国的这个宪法和婚姻法都规定了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我们常讲啊，这个权利和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呢，该条就可以理解为法律实际上是赋予了夫妻双方生育的权利，只不过呢，这种权利负担要遵循国家人口计划生育的义务。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法律规定的是公民，那男性也是公民啊，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是对男性生育权的一种认可。所以呢，我们可以推导出，其实生育孩子啊，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权利。 嗯， 男女两性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权单独决定是否生育孩子。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讲，孩子都是女性在怀嘛， 对 吧？所以很多时候女性在这个生育权方面的决定，实际上它是占一个主导的作用。但是这个妇女就是在夫妻之间对于是否生育、是否终止妊娠等无法达成合意的这种状况下，如果女性单独去决定腹中孩子的这个是生还是不生，是否构成对于男性生育权的侵犯呢？为了更好的调和这种矛盾，其实啊，我国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它是这样规定的：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哦，不予支持。 对，就是说假如妻子发现怀孕了，然后呢没有经过丈夫同意自己就去终止妊娠了，然后呢丈夫以这个为由要申请这个妻子对他进行赔偿，其实呢咱们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纠纷怎么办呢？咱们这个婚姻法还规定，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可以就是按照这个婚姻法第32条来处理，就是说确实婚姻感情破裂，可以准予离婚，是这样处理的。虽然说这一条对于是否不利于妇女权益保护还是存在争议的，但是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丈夫不能以妻子不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为由去告妻子，但是可以通过寻求解除婚姻关系来寻求其他的途径。 哦， 实际上这种规定呢也是兼顾了，因为婚姻家庭孕育一个孩子毕竟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如果妻子一旦怀孕了，是否生下这个孩子或者是是否不要这个孩子，双方达不成合意，那么我们实际上赋予了妇女自主选择的权利。但如果丈夫呢对这种权利不是非常的认可，那么可以就是以感情破裂为由吧，夫妻之间我们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当男性的生育权和女性的生育权这两种权益放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是女性的生育权优先。但是本案当中呢，是因为医院的原因，是因为第三方的原因，侵犯到了这个夫妻双方的生育权，导致了这个案子里面的张先生，他当时已经是40多岁了，相当于是 40多了， 对，他都已经40多岁了，他就讲说那个孩子没有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做父亲了， 就是怀上孩子不容易， 对，就是挺不容易的，就说他讲他们经过了好几年的努力才怀上这样一个孩子，他也非常的期待这孩子的降临，但是就是因为医院，他认为吧，因为医院没有履行相关的权利，然后导致了这个王女士的父母带她去做了这样一个终止妊娠的手术，而且同时还做了这样一个上节育器的手术，也没有 很难再 对，也没有告诉当时是也没有告诉张先生，所以他这方面还是非常的在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